兄弟我我你，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欢迎大家伙儿哈。今天早起的话，您会发现还在下雨，这波雨得下挺长时间的哈。 据说要一直下到26号的白天。 也就是后天早晨哈，或者是白天这个时间段。所以即便是现在有的地方有点停了，但是还是要请您多加件衣服，外出的时候要带上雨伞哈。 对， 开车的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哈。 是，今天朋友圈里一大早起来就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为什么今年北京的雨这么多啊。 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到哈。那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很多朋友都来打招呼哈，绿野仙踪，这也是我好像看到比较少的朋友啊，这个名字。于老，还有9720、思雨、雪山漫游等等。我是曼莲啊，大伙儿都在呢，欢迎您哈，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是的，首先呢，关注全运会，就差0.001秒，苏炳添和本届全运第二冠擦肩而过。 体操的男子全人体操的男子个人全能比赛，北京选手肖若腾非常惊险地摘得了金牌。 是的，还是全运会啊，女足联合队4-0胜了北京晋级决赛。 而北京男篮呢，昨天在全运会比赛中是58-79输给了小组排名低的辽宁队，我们只能参加5-8名的排位赛。 女排方面半决赛是金辽争锋啊，天津和辽宁，江苏和上海也会争夺决赛权。 卡纳瓦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晒出了进修教练员的课程的这个图片哈，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广州足球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哈，也是中国足球界比较关注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探讨啊。 是，女篮11人昨晚出征亚洲杯，李梦因故无法随队出访。 40000人将会角逐今年的杭州马拉松，不知道咱们的家里人有没有人报上名哈。 是的，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关注。 互动部分啊，今天有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全运会看到现在了，那您觉得北京代表团哪个比赛最可惜呢？ 我反正觉得马龙他们那比赛挺可惜的。 是， 不知道大伙儿看了没有哈。那当然了，在昨天的集体项目当中，像北京男篮和女足哈，都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哈。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哈，全运会看到现在，觉得北京代表团是哪个比赛最可惜呢？ 还有第二个话题，就是你怎么看广州足球的未来？哎呀，这个话题挺热的。 没有钱肯定是不行的哈。广州足球往哪个方向走？八冠王啊，对于中超比赛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哈。 是的， 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全运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第一条热搜呢，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哈。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式启用了新台标，也是冲上了热搜。在昨天早晨的时候，我们这个新台标就启用了， 对， 沿用了原来的色彩的风格，也增添了新的元素韵味，展现出了首都广电媒体的深厚底蕴和独特的气质。这个新台标呢，也是代表着新起点和新征程。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会以此作为契机，勇担责任使命，坚持首善标准，全面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努力建设首都新型主流媒体。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白色为底，红色为主的这个色调哈，看你喜不喜欢哈。 非常的鲜明亮丽哈。 还有一条热搜呢，是跟我们北京朋友相关的，北京市民们都可以注意一下。北京献血者拟获双料激励啊！昨天上午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二审稿提出，本市拟向献血者发放兼具保存和展示价值的献血纪念品，献血者有望登上献血光荣榜，向社会发布。多次献血的个人还将被授予无偿献血荣誉徽章。 接下来呢，就是天气了。连下三天，北京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将会迎来今年来最绵长的降雨哈，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毕竟马上就要过节了嘛。 是的。 6月1号以来呢，北京一共出现了降雨过程，说有68次。那昨天夜里开始哈，北京雨水将会有可能连下三天，也是今年以来最绵长的降雨。受到降雨影响，像今天和包括明天的这个天气哈，也就只有20度上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保暖。 不仅是下雨的次数多哈，雨量也是相当的给力啊。监测显示呢，7月的降水量达到了400.4毫米哈，是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观象台降雨日数20天，较同期呢10.8天是偏多了一倍。8月降水量是159.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0%。9月以来呢，雨量更是常年同期的2倍之多。 所以大家的感受是对的，怎么今年老下雨呢？ 确实比往年 多。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哈，在这两天呢，注意防雨保暖哈。昨天呢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也是看到了袁隆平雕像前满是鲜花这一条冲向了热搜哈。那昨天呢，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都是来到了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之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禾就是稻谷的这个意思哈。那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啊，学生们都这么说，谨记您的教诲，心在高处，根在最深处。 是的， 网友也是回应说，今天我乖乖的把饭吃完了。 确实啊，咱们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因为是不是这个学生嘛，这个不是西南大学学生啊，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好的这个献上自己的敬意的方式吧，就是好好吃饭啊，别浪费。然后还有一条热搜是刘诗雯的哈，说舍不得赛场和球迷。昨天呢，陕西全运会乒乓球女单1/8决赛展开争夺，广东名将刘诗雯直落4局战胜了山东选手郭玉婷，成功的闯入了8强。赛后呢，刘诗雯非常动情的说自己十分珍惜这个赛场。 珍惜这个球场嘛，就是打之前还说，从我伤了以后应该是快1年半了吧，其实我单打还没有打过正式的比赛，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很珍惜这个赛场吧，珍惜自己的每一场比赛，然后下一场也是一样做好自己，然后尽全力争取能赢比赛，完了多打一场试一场，我也挺舍不得的。对，然后顺其自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今天还能上场，我就珍惜今天就会打好眼下的这一场球。 后来晚上呢，乒乓球的混双半决赛，联合队新闻联播组合哈，许昕、刘诗雯又是4-0击败了广东队的林高远和黄颖琪，挺进了决赛。稍后我们会带来报道。 在昨天的全运会100米栏哈预赛当中，来自湖南邵阳的选手夏思宁颜值出圈，网友纷纷惊呼女神哈，表示被她狠狠美到，高颜值硬实力。 长得很漂亮，但是她很年轻，18岁哈，自己也在微博上和大家打招呼说，大家好，我是湖南队的100米栏的女选手夏思宁，我的首届全运会结束了啊，因为还需要历练哈，经历了这次比赛呢，要好好的沉淀自己，认识到自己不足的地方，补偿自己的短板，加油小夏，也成为更好的自己。我看她这个图片确实长得挺漂亮的。 是的。 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姑娘哈。 谢震业女友还对她隔空喊话哈， 我觉得这个是被记者逼的。 哎，是的。昨天上午啊，来自浙江的陆敏佳以资格赛2名的成绩晋级了女子跳远决赛啊。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因为她是谢震业女朋友嘛，还隔空喊话说：“你没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绝对就是真的是被女记者给逼出来的， 气氛烘托到那儿了 啊！来听听。 我并没有来看200米决赛，我觉得我们都是一个准备比赛的运动员，以做好自己为中心嘛。 作为他女朋友的时候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我们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在追求一个顶峰的人，我觉得我们是同脚步的，所以我希望我能够给他更多的鼓励吧。 给他加个油好吗？ 谢震业，你没问题的。 谢震业，你没问题的，女朋友给你加油哈。那说到田径比赛呢，昨天的男子四乘200米接力是山东队获得冠军，也是冲上了热搜哈。全运会男子四乘200米接力这个决赛呢，山东队是上演了八道奇迹，王胜杰、谢玉强、张耀荣和乔真，这个跟这个配音演员的名字是一样的哈，1分20秒83的成绩获得了金牌，这个成绩也是打破了前天福建队创造的亚洲纪录。那广东队的这些名将哈，秀炳添、莫有雪都参加了，还有严海滨、张瑞轩，他们非常可惜，1分20秒83获得了银牌。那说到了这个比赛，我们马上进入到全运会的系列报道。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我们首先就来看刚才说到的全运会田径昨天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哈，男子四乘200米的决赛，山东队和广东队拼到最后根本分不出胜负。 嗯， 就是得一点一点看哈， 是 计算百分秒，两队都是1分20秒83，那还得往后看呢才能分出胜负， 这个也太少见了 啊，头发丝儿哈， 是 上千分秒来判断，山东队最终是1分20秒822，赢了广东队0.001秒，广东队是1分20秒823啊，就差这一点点哈。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最大的看点就是，哎，大家没想到苏炳添出现了、 哎、惊喜 惊喜，因为大家都说啊，他这个全运会的比赛就应该结束了吧，该跑的跑完了哈， 是 没想到苏神是抖擞精神，在四乘二百米头棒的身份出场，这也是让全场非常的兴奋哈。那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也是接受了采访哈，觉得非常的可惜， 因为这个四乘二百米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全国运动会上面，不是说广东需要我的时候我才要跑，是我应该为广州做出这个贡献，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我最后一届这个全运会，所以说我希望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里 啊。这是四乘二百米头一回在全运会当中摄像，所以他也是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全运会当中有所表现哈。所以说比赛结束之后，山东队的王胜杰、谢玉强和张耀荣以及乔真非常兴奋，可以赢这个苏神带领的广东队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兴奋， 心情是很激动吧。他进奖是带给我们的压迫感很强，因为他毕竟是百米飞人嘛，我们顶住这个压力然后把我们自己做好就 OK 了。 我们四个一直在一起训练，非常的有默契，我们又通过这种默契然后成功拿下这枚奖牌， 非常的开心哈，也希望山东的这些小伙子们能够继续加油吧，这样我们接力项目也是后继有人哈。 是的，女子200米的决赛，福建选手葛曼琪以23秒05获得了冠军，赢得了本届全运会女子100米和200米的双冠。江苏选手蔡燕婷23秒13获得亚军，广东选手梁晓静23秒25获得第三。 男子的400米栏非常难跑的一个项目哈，河南选手谢志宇49秒67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嗯，女子的标枪决赛啊，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山东选手刘诗颖以64米33的成绩首次在全运会上的该项目夺冠，亚洲的纪录保持者湖北选手吕慧慧以62米43连续第二届全运会获得了亚军，而刘诗颖48天内连夺奥运和全运的金牌啊，非常的厉害。请听我们的记者李维的报道。 全运会女子标枪比赛是一场奥运级别的对决，东京奥运会冠军刘诗颖和亚洲纪录保持者吕慧慧的争夺也成为了焦点。结果，奥运冠军刘诗颖继续保持了不错的状态，64米33收获金牌，吕慧慧62米43拿下了亚军。决赛的第一次尝试，刘诗颖以63米21排名第一。之后的第二次，他就以64米33扩大了优势。在完成了第三次尝试62米39后，刘诗颖显得有些疲惫，他的处理稍稍有些随意，不过最终还是拿下了金牌。赛后刘诗颖说，自己并没有给全运会设定什么目标，就像东京奥运会一样。 今天还是很开心的吧，然后主要是因为我这是参加第三场全运会了吧，然后前两场的成绩就非常的差，然后我觉得也其实也会很怀疑自己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的。没有预定的目标，其实我做的就跟奥运会做的是一样的，然后努力做到自己最好，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要做的事情。 将大家所看到的，刘诗颖因为伤病和身体状态的欠佳，几乎很难完成六强的全部势头。他说在教练的指导下，自己一直在坚持。 奥运会完了以后伤病还是会有一些的吧，然后回来以后一直在一边养伤一边训练嘛，然后再加上体力上确实非常的差劲嘛，然后像今天这场比赛，然后从三强之后我就觉着比得很狼狈吧，然后就差点摔倒了，真的是因为体力已经透支了，我已经支撑不了了。反正确实教练也在我身上做了很多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种结果吧，所以还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实现了奥运会加全运会的双冠，刘诗颖也成为了中国女子标枪的第一人。不过说到亚军老大姐吕慧慧，刘诗颖还是表达了无限的敬意。 我很敬佩慧姐吧，然后因为她确实在就是中国的标枪领域上也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正是因为有她在前面一直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后面小的才可以有一个出色的发挥吧，所以她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再来关注男子的投掷项目，男子铅球决赛，辽宁选手刘洋是20米40的成绩，首次能够获得全运会的冠军。那上一届的冠军河北选手田子仲是20米35获得的亚军。 是的，男子的链球项目的决赛，苏州队2001年出生的小伙青奥会季军王琦，六投中有四投超越了72米，制胜一投是第五投73.47米， 最终获得了冠军。 男 子5000米的决赛当中，西藏的名将多布杰13分49秒16获得了冠军。 是的，男女混合4×400米的接力决赛哈，可以说是震撼两字来形容。二阳压阵的四川队以3分17秒41夺冠，创了全国的新纪录。二阳是杨慧珍、杨磊啊，他们俩已经将女子和男子的400米单项的金牌拿到手了。 这两个项目也是我们中国队比较弱的项目哈。 Okay. 刚才说到了男子400米栏的决赛，那女子400米栏的决赛最终是广东名将莫嘉蝶大幅度的刷新了自己的个人记录，54秒89获得金牌，这个成绩非常不错哈，可以达到明年参加尤金世锦赛的这个标准。世锦赛的标准是55秒40，所以说啊，明年就可以去参加世锦赛了。 是 啊，这是昨天田径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举重。 昨天第14届全运会举重项目男子109公斤级决赛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结束了，山东名将杨哲毫无悬念地完成了个人全运会4连冠。此前3届他在105公斤级项目上为山东代表团夺得了3枚金牌。杨哲本次的成绩为抓举196公斤，挺举215公斤，总成绩411公斤，领先亚军的广西选手吴长生多达18公斤。吴长生总成绩是393公斤摘得银牌，湖南的选手石山龙386公斤获得季军。 但可惜的是呢，我们中国举重队是没有报名参加这个级别在东京奥运会的争夺。 是的， 杨哲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和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105公斤级的比赛中都曾经2次获得冠军。 没错。 男子的96公斤级决赛当中，湖北的名将田涛抓举178，挺举208，总成绩386，获得了金牌。 还有在昨天的游泳赛场上啊，男子800米游泳自由泳决赛的项目上，湖北选手张子阳以7分51秒86夺冠，山东选手季新杰7分53秒97获得亚军。 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中，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江苏选手张雨霏2分05秒84蝉联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国内第一啊。 在男子200米蛙泳决赛上啊，上海选手谭海洋以秦海洋啊，2分09秒01蝉联该项目的冠军。湖北选手严子贝是2分10秒00获得亚军。 女子的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当中，联合队的杨俊轩、汤姆涵、张雨霏和李冰洁7分53秒73获得冠军，辽宁队获得了亚军，河北队获得了季军。再来看集体项目， 是的，女排方面啊，昨天的女排成年组半决赛对阵揭晓了，名列循环赛前四位的天津、江苏、辽宁和上海晋级了本届全运会的四强，排名三四位的辽沪两队经过抽签确定了半决赛的对手，辽宁女排将挑战荣膺循环赛头名的天津队，上海女排与卫冕冠军江苏争夺决赛权。明天本届全运会女排成年组比赛会休战一天，半决赛会在明天进行，15点上海和江苏争锋，19点辽宁对阵天津。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说北京女排怎么样？北京女排最终是没有进决赛哈，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圈当中。那么再小一点的小男排，男排20岁以下组的半决赛较量当中，浙江队是3-2战胜了江苏啊，也是逆转战胜。山东队3-0完胜了北京，浙江和山东就连续第二次能够会师到全运会青年组的决赛当中哈。那北京这一场呢，咱们是18-25、20-25和21-25输给了山东。那么今天呢，男排20岁以下组的比赛要收官了，下午的3点是3-4名的比赛在北京和江苏之间来进行，晚上7点是山东和浙江来争夺冠军。 是的，沙滩排球项目呢，男子17岁以下组浙江队的方毅、洪伟强摘得金牌，是在雨中摘金哈，不知道打的时候冷不冷哈。洪伟强说，两个人会继续努力冲击国家青年队。 全运会的群众比赛围棋决赛昨天也结束了7个项目的争夺，像陕西队的陶欣然获得了男子个人公开组的冠军，浙江队的汪宇博获得了女子个人公开组的金牌，上海队的王琛获得了男子个人业余组的金牌啊，这个王琛跟咱们男排那个王琛俩字是一样的啊。广西队的黎念念获得了女子个人业余组的金牌，山东队的冯毅和苗小希组合获得了混合双人业余组的金牌，我们北京前卫队的李爽获得了男子个人公安民警组的金牌，哎，还有这个非常独特的组别哈。浙江前卫队的胡明敏获得了女子个人公安民警组的金牌。 加上此前决出的混合双人公开组，上海队的胡耀宇、芮乃伟组合夺冠啊，至此第14届全运会群众比赛围棋项目已经决出了8枚金牌，还剩下男子全民团体组和女子全民团体组两个小项的赛事在今天展开争夺，9月26号开始产生金牌。 那在一片加油声当中，刘浩和郑鹏飞以领先第二名3.390秒的成绩，在全运会的皮划艇净水项目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强势夺冠。而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这两位选手呢，是非常遗憾啊，3分25秒198的成绩获得银牌。他们当时和金牌的差距也是啊0.203秒。冲过终点之后呢，这两位选手也表示说，还是将以巴黎奥运会金牌为目标继续奋斗。 是的，山东队包揽了男子1000米单人皮艇的前3名，东京奥运归来的张东战胜了队友卜廷凯和周志强夺得了冠军，成绩是3分33秒957。 女子500米的双人皮艇决赛，湖北队的田胜芳和孙悦文在半程的时候就领先联合队奥运组合李东金和周玉0.16秒了，所以他们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了终点，最终是1分42秒346获得了冠军。 是的，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当中，东京奥运女子500米双人艇项目金牌得主徐诗晓和孙梦雅无缘前三，金牌之争在贵州队小将帅长文和代表福建的奥运选手林文君之间展开，最终帅长文以45秒397夺得了冠军。 昨天的曲棍球项目男子半决赛也在西安体育学院结束了，广东队和内蒙古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到决赛，决赛将在明天打响。 射箭的项目男子个人反曲弓比赛昨天在长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举行，吉林选手魏少轩在蒙蒙细雨中以6-4战胜了卫冕冠军王大鹏，生涯首获全运会冠军。00后的小将魏少轩是2019年首个世锦赛男团冠军成员。 我们再来关注乒乓球，刚才热搜上已经说了哈，乒乓球混双半决赛，昨天晚上已经全部结束了，具体的情况尤其是新闻联播组合的表现，我们来听记者齐良博为您带来报道，来关注一下他们的情况。 昨天全运会结束了混双半决赛的争夺，备受关注的联合队组合许昕、刘诗雯在半决赛中迎来了广东组合林高远和黄颖琪，最终许昕、刘诗雯的组合仅用时28分钟便以4-0横扫对手晋级混双决赛。赛后许昕表示， 高远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然后这个女选手不是很熟悉，所以他们整个打法的体系我们有时候也是很主动，但是还是有一些无谓失误。其实从衔接我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主动，在很多球是都是以强势的去相持，然后但是有些球确实没对上点，感觉这两个人一配吧，确实进到半决赛有他们一定特点，他们不一定像高远之前的这么凶狠的一直去给我们威胁，反而这样有了之后去变换一些节奏，我们在这个击球每次想发力的时候老感觉拉不实，但后面我们也是变了一些打法，运用的这个东西更多元化一些，然后为后面的比赛可能做一些准备吧。 刘诗文介绍说， 就是虽然最近我们没有太多的系统训练嘛，但是其实我们之前在一起也磨合了一两年的时间嘛，其实我们彼此还是非常熟悉很默契，然后主要还是在换了一个新的这个球场以后，我们更快的去适应这个节奏。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默契的，对。那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讲，最后一场决赛肯定也是最难打的。然后我觉得我们会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另外一场半决赛，王曼玉、曹薇组合同样以4-0战胜了孙文、钱天一，晋级混双决赛。王曼玉是上一届全运会混双冠军，再战全运会搭档从于子阳换成了曹薇。赛后王曼玉对新搭档的表现十分满意。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准备还是比较充分吧，然后我觉得曹薇今天打得非常好，然后包括整个精神面貌调动我觉得都是非常积极的吧，我觉得确实打出他这种小将的这种精神面貌吧。 谈到自己的奥运搭档，曹薇说道， 我觉得这场球技术性方面的小的搭档这件事情很辛苦，想在混双这方面自己多担当一点，就自己多去承担一些，让他能够轻松一些。 展望决赛对阵许昕、刘诗雯的新闻组合，王曼玉和曹薇的曼威组合表示会全力以赴拼对手。 还是向他们学习吧，确实两位都是奥运冠军，我觉得还是向他们学习，去拼他们吧。 抱着学习的心态吧，不想太多去想一些结果的数据，主要就是享受场上的比赛。 全运会的混双决赛将在今晚8:15打响。 也欢迎大家关注哈，真会起名，万威组合，对，新闻联播组合。 是， 这 个非常火热。 我们今天的两个话题，全运会看到现在了，您觉得咱们北京代表团哪个比赛是比较可惜的哈？还有就是广州足球现在真的是遇到了困境哈，您怎么看广州足球的未来？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在广告之后，主要给大家介绍咱们北京代表团的成绩了。 天凉都没有漂亮衣服穿， 别急啊媳妇儿，现在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店庆呢，一直到9月26号，服饰家居最高满200减80元，24号到26号化妆品最高满1000减200，咱们去百货大楼想买啥买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哈。我们两个话题，您怎么看广州足球的未来？还有就是全运会看到这会儿了哈，您觉得北京代表团哪些比赛或者是哪个比赛觉得特别可惜哈？刚才有朋友说，哎呀，这是广东这边可能会由足协来接盘这个球队哈。金元时代的足球产物坠落的也是挺快的哈。刚才说到了这个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卢潇晴说，这个杭马我还真没报名。10月17号太原马拉松中签了，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缘故嘛，我也去不了，就只好放弃了。然后这个杭州马拉松就没有报名，觉得很遗憾哈。现在要想去这个外面跑一个马拉松不容易哈。哎呀，我都2年多没有出北京了，辛苦您了哈。再忍忍，再忍忍哈。等到这个疫情稍微缓解了哈，咱们再去啊，不急。 是。然后 The Three 说，全运会现在就是昨天这个北京男篮对抗辽宁啊，赵继伟和张镇麟的詹伟连线真是精彩哈，方兴未艾啊，北京男篮还需要更加努力呀。 贾古安说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就是北京男篮昨天输给了陕西哈，包括北京男乒这个输给广东这比赛，我也觉得特别可惜。对，那比赛我看着也是够可惜的，尤其是龙队手握好几个赛点还给人追回来了。 是啊。 好，也欢迎大家来互动。那说到乒乓球，昨天我们单打这边王楚钦哈，连续挽救了6个赛点，拒绝爆冷哈，在乒乓球的男单1/8决赛，7局鏖战，非常惊险的战胜了黑龙江的选手徐英斌。我们来听记者齐良博给您带来报道。 昨晚全运会乒乓球男单1/8决赛，国乒主力世界冠军王楚钦鏖战7局，以大比分4-3艰难险胜晋级。王楚钦是北京男队这些年重点培养的对象，也是国乒目前唯一一位00后主力选手。他的对手是比自己小1岁的徐英斌。徐英斌的打法其实和年轻时的马龙有些类似，不过在稳定性上还是有些差距，台内前三板也有待提升。两人相遇，王楚钦的优势更多一些，主要还是体现在比赛的经验上，不过具体两人胜负如何还得看临场发挥。昨晚比赛之后，王楚钦表示， 我觉得这场球我们双方都拼尽了全力吧，可能最后有一些这种比较焦灼，然后这种比较有起伏的一个跌宕起伏的一个比赛吧，可能一上来我领先被他逆转，然后到最后他领先被我逆转，我觉得我们都用尽了全力去算每一个球，去拼尽全力去赢每一个球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楚钦在比赛第6局曾一度以6-10落后，差点输掉了比赛，挽救了6个赛点之后，以14-12逆转取胜，并将大比分扳平。 我觉得其实自己从团体4-2完事儿打完以后，一直就是整个人的就是这种心情不是特别好吧，因为就是这种有一些客观的理由吧，对这个自身感觉没有办法用出全力去这种打比赛，感觉输得很窝囊，然后所以说自己一直在纠结，一直在就比较有情绪吧，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不论是单打还是团体决赛的时候，其实然后到了这场，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感觉到了自己不甘心嘛，到10-6落后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甘心输，我觉得我不想就是这样认输，我觉得我想到最后的时候我去努力去赢下每一分吧，能赢多少是多少。 决胜局双方也是打得难分难解，最终王楚钦以4-3艰难战胜徐英斌，晋级单打8强。 我觉得还是一个人上面的一个考验吧，我觉得对于我们两个，可能包括在这种第7局的时候，其实到那会儿已经不是在打技术了，已经就是纯打人了，打脑子，那会儿谁更有勇气，更有头脑，更冷静吧，更能看清算住大概对方想要去干什么。我觉得有一些球变得可能让他没有想到，然后包括有一些球可能自己更果断一些吧，然后生扛能扛下这场比赛，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吧。 今天王楚钦将和马龙搭档出战男子双打的比赛，在经过男单这样一场艰难的比赛之后，谈到对后面的比赛是否有帮助，王楚钦表示，最重要的还是心态和临场的发挥。 我觉得自己这个身体就是还是就像刚才说的吧，我觉得我肯定会尽全力去赢每一分球，至于能打成什么样，我觉得还是要靠临场的发挥。 毕竟乒乓球的全运会比赛是地表最强的，尤其是男单这比赛 确实 太强了哈。嗯， 是刚才就有这个听众朋友在说啊，说感觉这个奥运冠军们拿全国冠军有点费劲儿， 尤其乒乓球这个项目是不是？ 是， 所以也给咱们北京团的这些队员们加油哈。那刚才也有朋友贴了一张这个照片，肖若腾的。昨天晚上香水小娜就说了，太棒了，奥运会很遗憾，全运会拼出一金牌，拒绝遗憾哈。 嗯， 也有朋友马上就来啊说了，三先生也说肖若腾是以微弱的优势获得冠军啊，感觉他的实力还能再上一层楼，期待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有所表现，但还得再过三年哈。 是， 看看昨天他的表现怎么样啊。这是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代表北京队出战的肖若腾呢，遇到的是湖南小将张博恒顽强的阻击，两人飙上劲儿了哈，最终是0.067分的微弱优势惊险的获得了金牌。 嗯，按照竞赛规程啊，男子要进行6个项目的比赛，预赛中全能排名前24名的运动员参赛。肖若腾所处的决赛第一集团军当中呢，东京奥运全能第4名孙伟代表江苏队出战。作为东京奥运会替补队员的21岁小将，张博恒预赛排名第一，实力不容小觑啊。首轮的自由操上，张博恒的一套动作是点燃全场，裁判组给出了15.000的全场最高分。第二轮的鞍马呢，两位东京奥运的队友神仙打架，肖若腾和孙伟均获得15.006分，而张博恒拿到了14.600分。第三轮的吊环，肖若腾对14.100的得分进行了申诉，但未能成功，张博恒实现了反超。随后的比赛呢，就进入白热化，肖若腾在第4轮跳马上重整旗鼓反超张博恒。第5轮双杠过后，肖若腾依旧保持领先，但是在单杠当中，肖若腾难度分5.800的动作只拿到了13.733分，为比赛留下了悬念。全场最后一个上杠的张博恒动作更富有冲击力，拿下了14.733分。但是最终总分加起来呢，肖若腾以87.532分摘金，张博恒是87.465分获得银牌，孙伟是86.365获得铜牌。 嗯，小将也是对我们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哈。赛后来听听本台记者于波川为您带来的报道。 从东京奥运会转战陕西全运会，肖若腾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在9月23号下午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竞技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肖若腾以87.532分的总成绩问鼎冠军，为北京代表团再添一金。湖南小将张博恒以0.067分的微弱差距屈居亚军，江苏队的孙伟获得了铜牌。赛后，肖若腾表示：“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克服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然后最后终于拿到了这枚个人男子全能的金牌。那我觉得这届没有上届的压力大，因为上届的时候就是冲击心特别强，然后特别特别想要拿一块金牌来证明自己。但其实我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大家都是相信我的，大家也看到了我的实力。那么我不需要再去拿一枚金牌来证明我自己了，我只是想拿一枚金牌来去感谢所有人对我的支持我想把这个金牌献给我们北京代表团。” 的确，肩伤对肖若腾的表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吊环项目。不过，依靠信念和意志，他最终坚持了下来。 肩伤还是说是比较严重，其实它不影响我去做这些比赛。大家看，可能我把自己气提满了，我可以去，还是可以完成好。但是在平常的训练当中，还是非常受影响的它限制了我的发展，因为我平常训练中，我不能天天是那种战斗精神去训练，那可能也盯不住那么久。所以说，回去以后还是要抓紧的去调整一下伤病的问题。 北京体操男队主教练陈刚表示， 肖若腾呢也是带伤上阵啊，从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吧，身体也没有完全恢复到最佳状态，凭借他今天的意志品质还有他的经验，战胜了小将张博恒。这次奥运会结束以后，他能参赛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啊！这个背负着北京队的荣誉，同时我们在团体赛当中还有资格赛当中都是带领他的同伴还有一些小运动员一直帮助他们逐步去成长。 3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届时肖若腾将年满28岁，对于他能否再出战一届奥运会，陈刚表示有信心。 作为他的教练，我个人认为，就是只要是他的伤病能控制好，巴黎奥运周期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的。同时，各方面的这个科学保障也能对他有助力的。 100多天后，北京2022年冬奥会就将开幕， 作为全运会北京代表团的一员，肖若腾在赛后也不忘为双奥之城送上祝福。 就是太祝福了，然后也太期待了。作为这个双奥之城，这个是由衷的，非常非常欢迎全世界各国的冬季运动员来到北京做客，然后也祝福他们有一个快乐的幸福的经历。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比赛的过程非常的纠结哈，两位国家队的队员和小将之间哈进行了缠斗，对于这样的这个比赛结果哈，余伯川也是挺有感触的。 0:06:07，这是肖若腾昨天击败张博恒夺得全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的分差，一个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一个是初出茅庐的00后新星，两人将冠军悬念的归属延续到了最后一项的最后一刻，这也体现了中国男子体操队的薪火传承。以如此微弱的分差屈居亚军，今年刚满21岁的湖南小伙张博恒在赛后多少有些遗憾。 其实有一点吧，不过还好，确实自己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只是说我感慨的是我6项比下来了，虽然回头看有很多遗憾，就是说细节上有很多地方不足，确实对于这个名次的话我觉得还行了。 本场全能决赛，张博恒在强项自由操和单杠上都表现得无懈可击。自由操项目，张博恒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5.000分，最后一项单杠，他又凭借一套6.2的难度动作得到了14.733分。除了跳马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他在全运会这样的舞台能够拿出这样的表现令人期待。赛后获得铜牌的孙伟就对张博恒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张博恒这个新秀确实很棒，现在而且中国队很需要这种后备的人才，以后上巴黎奥运会啊，像这种人才这种都是要打硬仗的，这种也是给他一种历练，我觉得他这次很棒，真的很棒。对， 北京体操男队主教练陈刚也认为张博恒本场决赛给肖若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张博恒这名运动员呢，对肖若腾的冲击其实也是非常大的，大家也看了，到了最后一项当中还是分差没有拉开的太大，所以小将张博恒也是具有非常大的实力。 而作为队内的老大哥，肖若腾也在赛后给这位00后小将很高的评价。 张博恒因为是涌现出来的新人，其实包括石聪包括杨浩南，他们这个年轻一批的选手都在不断的在进步，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现在的这个能力已经是非常好了，然后可能还需要稍微的再历练历练，因为我也是走了很多的路，最后才走到了今天。 凭借出色的表现，张博恒已经入选了中国体操协会最新公布的参加下个月日本体操世锦赛的名单。谈到巴黎奥运会，小伙子说还是要先把眼前的比赛准备好再说。 那个太远了，我得想好单项，然后再想日本。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集体项目，来说说女足吧。 是的，昨天呢，女足联合队4-0北京晋级了决赛，王霜在比赛里大秀球技。成年组的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联合队对阵北京女足，王霜献上助攻，杨丽娜、张欣、王彦文得分，北京队后卫吕雨婷出现了乌龙球，最后女足联合队4-0战胜了北京队，顺利的晋级了决赛。 我们来听记者李维带给您的介绍。 包括张艳林、王晨、古雅莎、马晓旭在内的7名主力球员都没有首发登场。平均年龄24岁的北京女足面对实力强大的联合队，最终0-4输掉了比赛。明天他们将与陕西队争夺本届全运会女足比赛的铜牌。在小组赛阶段，北京女足在5天之内踢了3场球，体能的消耗极大，而对手联合队只踢了2场比赛就获得了晋级。本身实力就有差距，再加上体能的影响，球队想赢球确实非常的困难，所以主教练于允也给北京队派上了更多年轻的球员。开场之后，双方就有明显的差距。第5分钟，杨丽娜头球攻破了北京队的球门，随后联合队也是占据主动，并且制造了北京队的乌龙球。下半场，随着张欣和来自北京的王彦文的进球，联合队获得了一场大胜。赛后，北京队的主教练于允对于这样的结果非常的不满意，但5天3场比赛也让他很是无奈。 连着打了3场比赛嘛，我们老队员也比较多，有几位队员的轮换，场面上可能一直处在被动嘛。 几位老将的缺阵让北京队一直处于被动，于云坦言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是这么想的，一个通过比赛给年轻队员的机会，还有一个每个队北京队有北京队的策略，国家队有国家的策略， 我总认为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通过这场比赛，北京队看到了和对手的差距。队长于凡说，他们这些年轻球员上场就是锻炼的。 我觉得难免的吧，我就换成谁上来，包括前三场比赛可能上场机会都比较少，可能换谁上来都会有一个紧张。但是我觉得我们20分钟之后，包括后25分钟，我觉得我们渐渐地找到了一些状态，也敢于去就是把自己的水平展现出来。 北京女足将在9月25号下午参加铜牌的争夺战，对手是陕西队。于云表示，全队将争取为北京足球收获全运会的奖牌。 昨天下午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呢也转播了这场比赛哈。解说员魏琪呢在赛后也跟大家做个交流哈，说看这场比赛发现两支球队准备的心态不一样哈，所以就是大家说的，说怎么好像有很多球员都被雪藏了似的呢？是要留力吗？来听听他的观点。 奥运联队和北京队的这场半决赛呢，其实在赛前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两支球队的这个阵容啊，包括个人实力的差距。即便说我们说中国女足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可能跟大家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啊，但是呢毕竟还都是各个俱乐部非常突出的运动员组成，而且呢也有像王霜这样的超级明星啊，所以从这个整体实力来说，绝对实力上还是要好于北京队。对于北京队来讲呢，其实我们备战的这个心态也不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争取能够打好这场比赛，跟这个国家队的运动员、高水平运动员去学习，进积累一些经验。我们会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呢，放到3-4名争夺铜牌的比赛里。所以今天其实从开场于韵指导排出的这个首发阵容能看得出来，包括像顾亚莎、马晓旭、王晨啊这些主要的核心球员呢，并没有首发。所以看得出来，其实还是有留力。为这个接下来3-4名的决赛做考虑。除了两队的这个备战情况和心态，包括整体实力不同，有差距的前提之下，其实这场比赛从过程来看呢，确实中国女足也就是联队发挥的要更出色啊，他们的这个准备更充分，尤其是在这种防守带动进攻上啊，他们的转换能力，包括在半场的这种进攻活力，加上王霜这样的超级明星，他的进攻的火力要显得比我们更丰富一些。而且呢，其实他们整体这种压迫式的防守对北京队来说呢，可能多少会显得有些不适应。北京队一上来呢，两个这个定位球角球的失分其实对我们影响比较大，因为赛前我想于韵指导一定是先以稳为主，以守为主，尽可能的这个把不丢球的时间啊抻得更长一些。只要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其实对北京队来说呢是有机会。但是呢，其实一个是我们比较年轻，另外一个呢确实国字号的联队呢，他的整体实力还是要更胜一筹，所以经验上更丰富，两个定位球抓住了，对我们的信心心态上是一个打击。17分钟连丢两个球，那么到底是去攻出去，怎么攻，还是说我们在赛前做的预案当中，我们先把这个防守继续做好，尽可能不多丢球，然后看看下半场比赛，通过一些换人啊，战术上的调整啊，争取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取得一场大胜的中国女足联合队将会在明天晚上的7:30和上海女足来争夺本届全运会的金牌。那咱们国家队哈，自从这个回来之后呢，就挺神秘的，没怎么露脸儿。昨天主力球员王霜、张欣、王珊珊，包括主教练水庆霞啊，现在带这支联合队的这个主帅哈，跟媒体呢有了一次对话，来听听当时的情况。 奉献了2次助攻的王霜，昨天出现在了全运会女足比赛的混合采访区。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因为自从中国女足在东京失利之后，王霜就一直没有面对过媒体。王霜说，通过东京奥运会可以看到中国女足已经和欧美有了更大的差距，所以需要通过高质量的比赛去锻炼。 从奥运会以后，确确实实跟世界欧洲的一些国家队、一些女足去比较，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包括现在的这一批中国女足也是比较年轻的，所以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高质量比赛去得到锻炼，然后慢慢的去进步。 在王霜看来，这次全运会的比赛要比女超联赛的水平高不少，所以对于他们联合组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全运会从这一次的赛事，包括每一支队伍所展现的技战术，包括斗志方面，都要比我们的女超联赛、女甲联赛都要高两个台阶。包括就像陕西队，他们确确实实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十足的准备来准备这一次的全运会。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 自己的女足联赛，其实也可以打出这么有质量、这么好的比赛来。 在东京奥运会失利之后，水性侠接替了贾秀全，成为这支女足联合队的主教练。他说，虽然备战期的时间非常的短，但他们还是总结了在东京失败的经验。 这就像人生一样嘛，他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可能也高潮的时候，也有可能低落的时候。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没有，其实也没做什么吧，就是因为时间也比较短，最关键是通过这两场比赛之后，我们全队做了一个小结，也是在肯定自己做得比较好的情况下，然后怎么去，把现有的东西发挥得更好。 对于水庆侠的执教，王双也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我觉得更多的是积极向上吧，拿出更多的好的表现来回馈去大家所期望的女足国家队。 联合队的队长王珊珊认为，水庆侠在技战术上的要求非常的细致。 我觉得应该是在技战术上吧，因为他要求的更细，然后就是传接球上让我们打的更多的就是传接球吧。 而本场比赛打入一球、助攻一次的张欣也有同样的看法。 水岛因为很讲究传接配合嘛，我觉得我们的进攻上面比以往要提高很多。 在明天的决赛中，水庆侠将带领联合队迎战自己的老东家上海女足。也许在本场比赛之后，他也将正式成为中国女足的新任主教练。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关注哈。如果要是水知道上任的时候啊，一定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介绍。那么这是女足昨天哈，我们只能参加3-4名的比赛了哈。 是的， 男篮这边呢，哎，咱也没进4强，来说说啊。 很可惜哈，全运会男子篮球22岁以下小组赛，辽宁轻松的以79-58击败北京。辽宁3场比赛都是大胜啊，此前2场一共赢了95分，昨天再次呢是21分胜出。张镇麟得了18分、6个篮板，郭艾伦17分，赵继伟15分、6次助攻，周琦一度受伤离场，得了11分、5个篮板，韩德君6分、11个篮板。北京命中率只有35%，范一鸣13分、6个篮板，孙浩峰11分。 另外的比赛，湖北队是93-73，也是20分大胜了陕西队。湖北队的杨林一贡献了30分、11个篮板和8个助攻，顾全也贡献了29分、9个篮板和3个抢断。陕西队这边的高岩17分、4个助攻。山东队是89-75战胜了天津。比赛中，王汝恒贡献了17分、12个助攻、5个篮板的数据。那山东队呢是1胜2负，天津队是3战皆负，无缘4强赛。另外，广东和浙江啊也是一直打到了最后一刻，广东队是82-78战胜了浙江队。 是的，那全运会的 U22 五人制篮球，男篮4强的这个名单最终是辽宁、广东、浙江、湖北。那第5到第8名的排位赛对阵呢，则是北京对天津、山东对陕西。然后两组对决中的胜者呢，再参加第5、6名的决赛啊，负者参加第7、8名的排位赛。 看看北京哈，在5到8名的排位赛当中能不能够拔得头筹，拔得头筹也是第5， 败者组冠军。 那 U19 的组别当中哈，浙江稠州男篮是75-95，很遗憾输给了广东。 U19 男篮他们获得了银牌，但是也是收获了全运会篮球项目的首枚银牌，这是浙江篮球的一个突破吧。他们在全运会史上一个最好的成绩哈。昨天广东队的队员孙浩清贡献了43分。 是的，爆砍43分哈。这儿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足球世预赛的一些消息吧，看看 动态吧。 对，看看对手在干嘛呢哈。越南国足跟小弟进行了一场热身。昨天呢，在这个河内的越南青训中心啊，备战12强赛的越南国家队和越南99年龄段的 U22国足进行了一场内部教学赛。两节先后是2-0和1-0取胜。老大哥在和小弟迄今为止所进行的4场热身赛当中都保持着全胜。那根据计划，越南国家队定于26号与 U22的国足再进行一场内部的教学赛。10月1号，越南队将会从河内启程奔赴阿联酋。 他们在国内也是非常难的能有个竞争的对手啊，这热身赛不好排，所以就只能跟年龄小一点的队伍来磨合磨合了。 那昨天中国女足的官方微博啊，也是祝贺了沈梦雨当选了亚足联的周最佳留洋球员。女足官方是这么说的，效力凯尔特人的中国女足球员沈梦雨当选了亚足联周最佳留洋球员，她在联赛当中贡献了2次助攻，帮助凯尔特人女足落后两球的情况下最终战平了对手，所以她的这个支持率哈、是 35.84%， 最终当选了。接下来期待你的留洋首个进球哟，这是咱们女足这边的情况哈。 是的。 好，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哈，说介绍了这么多全运会咱们北京队的情况是谁来着，7连胜哈、关注说那北京队奖牌榜的情况能不能介绍一下，第几呀、多少块啊。但其实全运会呢，我们不是特别给大家介绍奖牌榜的情况啊，要多多少少是稍微淡化这个感觉，给您介绍一下吧哈。山东代表团呢，现在是40金36银31铜，奖牌总数已经有107了。其实山东代表团无论是在全运会还是奥运会，尤其在奥运会当中啊，山东代表团的运动员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是， 包括在2006年的里约奥运会哈、也是山东代表团的球员获得金牌数最多的。今年同样也是在东京奥运会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哈。广东代表团呢是37金21银41铜，奖牌总数也是达到了99枚，排在目前这个榜单的第二位。江苏代表团是32金23银27铜，奖牌总数是82，排在第三。那往下呢，依次有浙江、上海、福建、湖北、湖南、陕西、四川。那在第11位的就是咱们北京代表团，现在是15金13银10铜，奖牌总数38，我们暂时排在10名开外哈，但是排在11也是非常不错的位置哈。 是， 这是大概咱们全运会奖牌榜的情况。那当然了，这个我们是比较淡化这个全运会奖牌榜的这个那个排位哈，我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位置哈。 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发来了互动哈、就是说一些大家的看法吧。说到这个可惜的比赛，主要还是在说篮球哈。 说篮球的多。 对。 女足的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可惜哈？ 但是确实女足，没上主力输这么多，感觉也是。 就是想为第三名留力，是不是？ 有保留哈，感觉。 有保留哈，大脚星叔叔说，这个沈梦雨给队友做的中餐那是特别的好，能够荣誉球队。当年范志毅也是这样的哈，送队友什么这个盘啦，或者是小礼物什么的。也是跟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融洽哈， 是 关系。沈梦雨不说了吗，还要做这个周记哈，说半个月来一回是吧。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评价这个恒大广州足球的事儿 可不是， 是这个更多的还是比较中肯的，我觉得，就是说有其弊端啊，但是呢，还是也有其曾经的一些固有的成绩，或者说固有的辉煌吧。 八冠王啊，那是， 对，当然了，也有说本来像个身体虚弱的人啊，突然来了几副猛药啊，看似突然精神了，但是没想到副作用也不小， 那一会儿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华北小新也说，这北京、湖北、陕西都是1胜2负，怎么算的排名啊？一会儿啊，马上就给您算算。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指数。受高空槽影响，昨夜本市普降小雨，今天白天到夜间仍有小到中雨，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预计这次降雨过程会持续到26号白天，大家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带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显著下降，天气阴凉，还需要注意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80%。在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最近的降水天气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今天的气温比较凉，白天舒适指数为二，体感凉，夜间舒适指数为二，体感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也为二，照射强度较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3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是小丽。 我是子昂。 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哈，刚才说到了两个话题，一个就是全运会看到现在，您觉得北京代表团哪个比赛特别可惜哈？ 是的。 还有就是现在真是广州足球也是走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哈，您对广州足球的未来怎么看？两个话题。刚才说到全运会这个话题吧，有朋友说这男篮太可惜了，风雨中的雪月说了这一只脚都踏进去了，然后又缩回来了。还有朋友在问说，那咱们跟湖北啊，他们这个分是一样的哈，就是到底是怎么给算的分哈？我们给大家说说昨天这个比赛哈。比赛过程包括这个算分的情况是这样的哈，两连败的湖北队呢，昨天最后一场比赛是93-73赢的东道主陕西，应该说是奇迹般的从绝境当中复活晋级的半决赛。前一天比赛，辽宁、广东和浙江都已经完成了各自比赛，拿到了半决赛的名额，所以最后一个名额就像大家关注的那样啊，陕西、北京、湖北三支球队来争夺。那此前呢，是陕西和北京都是1胜1负，湖北是2负，陕西还战胜了北京，所以说陕西是有最好的一个晋级机会的。当然湖北队没有放弃哈，而且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一开始上来就气势如虹的，湖北队靠着这个杨林一全场30分11个篮板球，包括顾全也是29分9个篮板这样的表现，两人联手帮着湖北队就赢了20分哈。 对， 看北京这边哈， 对，赢了陕西队20分啊。然后那如果是由于是北京是58-79输给了小组第一的辽宁，那这样的话湖北、陕西和北京的战绩大分上都是1胜2负，然后根据规则呢要计算三队之间战绩的分差，就是互相之间战绩的分差哈。湖北此前输给北京8分，那得失分呢为12分，陕西此前赢了北京10分，但这场输了20分，得失分为-10分，北京的得失分是-2分，所以说这样湖北队呢其实就是净胜分嘛，获得了小组第二，成功晋级， 那就是算小分算来的哈。半决赛辽宁将会打浙江，广东呢将会对上湖北，那其余的刚才算来算去没算上的那就是5到8名了哈。 对， 我刚才说到了北京将会先打天津，然后山东打陕西，各自胜的那一方哈再来争夺第5、第6然后第7、第8这样排下来哈。那昨天同样也是哈，为大家转播了本场比赛的魏奇，也是给大家点评了哈这场比赛，我们请他来给大家说说。 说到和辽宁这场比赛，其实赛前我相信很多球迷跟咱们的感受和预测是一样，因为两支球队呢确实还是从阵容上，从经验上，有一定的差距。辽宁队基本上就是，自己在联赛当中的这个全主力阵容。那除了欧洲梅奥之外，那么其实基本上算是最强的全华班了。不但有张镇麟这样年轻的新秀，而且呢像韩德君、赵继伟、郭艾伦，再加上有周琦，几乎就是如虎添翼。 那所以在这个小组其实公认的一定是小组第一的这个佼佼者。那再加上昨天咱们是先输了陕西，输给了东道主，所以压力其实在北京这边是不小的。我想其实北京队呢这场比赛，一方面呢我们在比赛当中呢在过程上更多的去学习和积累，另外一个呢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说是一个成长和锻炼的好机会啊。面对着就是辽宁这样的这个传统强队，而且是国手超级明星啊，应该说北京队呢这些年轻队员应该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这是很难得的，这也是可能从教练到运动员大家希望能够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的地方。加上像曾凡博和这个田宇翔今天没有比赛，那所以呢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说呢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交流机会。从比赛里能看得出来，就是大家准备的非常充分。那一方面呢没有更多的受到头一天输给这个陕西队的影响，那么心理上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上来之后呢冲击力包括防守进攻两端应该说打出了我们自己的特点和赛前准备的东西。甚至一度我们在单节还领先过辽宁队。一个是呢对比赛的专注度，另外呢就是教练员的这个布置的这些技战术打法，那么应该说从执行力来说年轻队员表现得不错。重点提及的比如说像这个孙浩峰在首发位置当中的压力，还有像白帝，这些球员其实都是在比赛当中能够快速体现出他们实力的这些球员。当然也像孙浩峰和范一鸣今天在比赛里面他们的很多处理球包括在这种投篮选择上进攻选择上的这种进步是看在眼里的。无论说对手是多么强大或者阵容多么强悍，那实际上呢今天大家一个是从心态，一个是从准备上应该说做得非常充分。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几个老将，因为田宇翔没上，其实呢后场拿球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像老将常林包括像秋天雷蒙今天的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那甚至呢就是在这个防守端一上来这个秋天还给了郭艾伦两次封盖，那常林呢面对韩德君有过这种连续命中三分球的这种迹象所以就是北京队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自己一些根基的。那么面对像辽宁这种超级强队，全运会去冲击冠军的这个级别球队还是打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虽然说有特点有风格哈，但是还有很多不足，毕竟咱们这场比赛是失利了哈。年轻人的亮点还是值得提一提啊。 但是呢我们说还是相对年轻，在哪儿呢，就是当辽宁队开始提升他的防守强度开始提速的时候一个是对我们的进攻的压迫性会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年轻当中付出的一些代价会比较多，交出的学费比较多开始不断的出现失误球误攻分数上呢没有提升，那么这样渐渐的会把比分拉开，把分差拉开这也是辽宁队其实在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他这个绝对实力，有的时候就是单节打把对方呢能够打爆，或者说呢就是末节惹不起。但是我想其实没有关系，因为这种比赛呢其实我们首先承认差距，那么同时呢就是在对方身上多学习多去锻炼自己你像这次比赛当中大家肯定重点关注的是曾凡博，那么曾凡博这场比赛是有伤没有上田宇翔的状态呢也非常好，尤其是面对像头两场比赛当中的这种硬仗实力相对比较接近的时候这种老将的体现是非常多的，这也是在联赛里面我们有期待的再加上像秋天啊常林啊这次的两个小将啊孙浩峰压力以及呢就是在这个锋线当中的范一鸣其实几个人的发挥都是有特点而且呢很突出，这有可能就会成为在联赛当中我们的一些 X 因素一些黑马不论是谢指导还是这个亚尼斯，那么可能给他们提供的一些选择会更多要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像方硕像小川朱熹年龄都不小了，那么接下来其实大家很期待就是包括像曾凡博在内很多年轻队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包括我们未来这3到5年的一个球队的整体的规划，所以这次全运会其实大家是眼前一亮的，那么有一些亮点怎么样我们把这些亮点能够逐步提升把它放大把它增光添彩，其实是接下来就是俱乐部需要去更多去考量的，而且呢要给这些年轻队员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经受更多的锻炼，我想呢接下来可能对他们的成长会更加有利的。 看到家里人俏说了昨儿投篮不准输的太多了，也有朋友说实力不济怎么赢的湖北，然后还有说实力济怎么惨败的陕西 这那你怎么着？这咱们家解说员总得冲着咱家说话吧，是不是？然后托尼维也说这往回找吧。那昨天输了哈，大家也在想这个新赛季 CBA 这个联赛啊，这些队员会不会在新的赛季当中有一些表现哈？的确，从全运会看新赛季的联赛哈，魏奇也有一些期待吧。 当然，如果说复盘这次全运会的话呢，有点可惜，因为从最后的战绩和成绩来说呢，可能没有完全达到球队之前的这个目标。比如说我们进军四强，打进八强是第一目标，那么第二目标其实没有能够实现，从小组突围，因为跟湖北和陕西呢，按理说从阵容上我们应该有一定的优势，至少呢，在比赛当中，其实头一场打完湖北之后，大家非常有信心啊，面对陕西这样的年轻球队，虽然是东道主，但是相对年轻，我们毕竟呢，以老带新，还是有一些更有经验的球员，所以说这次比赛，一方面锻炼新人的目的达到了，也是锻炼了队伍，但是呢，去学习和积累的地方，包括提升的空间还是不小啊。那么到了联赛里面，我们有外援，啊，有主力球员，那么再加上这些年轻的比较出色的有潜力的队员，我们怎么能够磨合到一起？另外老雅回来之后啊，怎么能够把他的观念他的战术思路更好的能够贯彻到全队甚至年轻队员的心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期待着一脉相传，因为实际上各个队呢有自己的这个传统打法，也是自己的节奏和特点。所以今天比赛里其实谢立斌指导在一段时间落后的时候，他叫暂停也是讲，就是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打，还是打我们自己的东西，打我们自己的速度，自己熟悉的东西，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全运会之后呢，几个好苗子都已经崭露头角了。虽然小曾呢是前往美国去训练和比赛，但是呢其实对北京队来说刻不容缓，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包括像杨阿丽啊他们这些年轻队员的成长刻不容缓啊。那么未来的3到5年，其实球队将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换血，能不能够咬紧牙关挺过这一关啊，迅速完成新老交替，其实对北京队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们也期待着在新赛季能够看到在全运会赛场当中的一些有亮点有潜力的球员吧，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特点和优势呢能够继续发扬出来，甚至在关键时刻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变化。 说到新赛季 CBA 联赛哈，大家也说也别老说这个亚尼斯的战术，说他这个战术跟国安传控是一样的意思。啊，刚才还有人说那亚尼斯你还别指望用年轻人，可能他连这个替补都不敢用。啊，亚尼斯主指导要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投入到一个新赛季的备战当中。刚才还有朋友说林书豪在哪儿呢？林书豪应该在国内准备他的一些商业活动 是吧？ 嗯，应该是这样。 对， 当然我们新赛季的这个外援政策到现在还没有确定，所以大伙儿别着急哈。也有说回忆以前的，说张伟平张指导以前是篮下班霸，一般中投特别的准哈，都回忆以前了。还有说这个刘玉栋的，说刘玉栋之后就没有再准的了啊。总之反正想到了20年前的事儿哈都。好，这是咱们这个北京男篮的情况哈，咱们还要争夺第五名啊，争夺第五名跟天津，先打天津，然后赢了再打山东和陕西这边的胜利的一方哈。再来说两句女足吧，我觉得昨天女足这比赛也是挺可惜的。 对，虽然说输的比分比较大哈，但是 输了4个球，他还送了一个， 有乌龙哈，但是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轮换嘛。而且呢说实话，本来我们说一些外部环境的话，本来是资金问题处境比较艰难的北京女足哈，能够挺进全运会的4强已经很不容易了。小组赛首轮呢就0-2不敌山东女足，次轮又1-1小胜了四川女足，才保留了晋级的希望哈。第三轮再次面对山东女足是绝境逆转，2-1力克对手。然后在半决赛哈，联合队就是女足国家队嘛，那确实国家队的实力还是摆在那儿的。北京队的主帅于允的态度也非常低调，我们就是好好休息好好准备嘛。然后按照赛事规则呢，前两轮胜过这个联合队，这个两轮两连胜过关的联合队啊，就是不用打第三轮，人家是也是以逸待劳，所以说呢北京女足多打一轮体能问题就是要解决的。所以说首发有一些轮换呢也是无奈之举哈。我们说过马晓旭啊、张琳艳、王晨啊，主力球员都在替补席上，古雅莎甚至都没进比赛大名单。 所以说4-0这个比分也是预想当中的吧哈。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大家比较痛苦哈。魏奇解说之后也说，咱们输反正也是输在年轻上吧。 有几个年轻队员其实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像这个沙迪克锋线上的这个30号小将，其实他们呢就是一看身体条件非常好，而且呢奔跑能力超强，体能又很充沛，但是有些球的处理上说实话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相对年轻，有的时候觉得有些简单想的呢可能容易了一些，比较草率。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我们进攻上的办法相对乏力一点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在防守上的意识，或者说防守的这种能力上。老将赵荣是带着一些年轻队员在后场支撑，但是呢，其实从两个定位球的失分能看得出来，我们从区域盯人的这种防守上还是有比较大的漏洞。我相信赛前其实于指导是做了非常精密的部署啊，但是呢，还是大家可能在配合上，包括个人能力上、经验上有缺乏。另外就是由守转攻这一下，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都是在后场疲于防守，让对方在半场攻防，所以这种压力下对你的体能的消耗、对心态的消耗都非常大。所以你一旦说攻不上去，那么大家可能进攻的这种欲望上，或者从这种平衡点上、攻守的平衡上，会产生一些犹豫。锋线上虽然有这种冲击力很强的年轻队员，但是呢，一个是他们脚下的这种拿球，作为支点的能力有限；再有一个呢，其实第二梯队给予的支援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其实进攻上没有完全打出来，自然而然我们防守的压力就大一些。但是我想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讲呢，能够首先从小组突围小组第二出线啊，又有机会跟这个国家队的主力班底那掰一掰手腕，去学习交流，这是很好的事情。接下来看看就是如果像郭亚沙呀，包括像小旭呀，这些老将啊，中流砥柱，如果能够在这个3-4名的铜牌战当中复出的话，又是体能充沛，而且呢，这个思路要比较清晰，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争一争奖牌。这样的话呢，不单是像王晨这样的球员，我们在国家队为我们争取一些荣誉，那同时呢，我们看看自己通过努力能不能赢得一个站上领奖台的机会，未来可期吧，脚踏实地吧，一步一步来。其实还是那个话，就是我们争取能够通过像全运会这种比赛，无论是成年组还是青年组，那么能真正挖掘出一些新的好苗子，因为本身基数有限，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真正找出一些我们未来能够用得上的，能够真正为国家队增光添彩的这样的年轻队员，出色的年轻队员，或许在未来的这个奥运周期或者下一个世界杯当中给我们更多亮点。所以其实作为我们媒体人来说，也是要更多去关注女足啊，更多的给他们加油呐喊，这也是咱们应该做的。 不管怎么说哈，三先生说了，咱们女足还是进四强了，来赞一波啊，对，咱们有争夺第三名上讲台的机会哈，给女足姑娘们点个赞哈。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亚尼斯这边哈，包括新赛季等等哈。说到女足啊，我是曼联说是吗？是吗？还让了7个主力，难道没让那么多？确实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实力哈。 有说亚尼斯适合去青年队当主教练哈。 可以带一带哈，如果他有这个时间的话。 是的。 地铁一号线说女足进前4非常不容易了哈。你想赢陕西我看也不怎么现实哈，看情况吧，看到时候踢的情况怎么样哈，所以咱把这个劲儿都留在踢第三名这个比赛当中哈。好，这是女足的情况，那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哈话题，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广州足球的事儿。 是 昨天晚上看广州队的主教练卡纳瓦罗呢，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晒了一个自己参与国际足联教练员课程的一个视频。那边的这个媒体人哈，李璇也是通过微博说，是的，你没有看错，卡纳瓦罗本卡是在 ins 上晒出了动态，显示他正在线上学习国际足联俱乐部管理文凭的一个课程， 上网课呢哈。更早些的时候呢，广东电视台记者也有消息，卡纳瓦罗目前还没有与广州队解约。广体的记者表示，现在恒大内部各个单位都自顾不暇哈，金融那边更是需要处理很多问题。说自家的物业公司已经撤出番禺基地了，这才是球队之前推迟集训的重要原因之一。老卡那边也取消了23号的机票。 也看到了 广州那边的记者周建文的微博说，主教练卡纳瓦罗虽然没有正式在解约协议上签字，但基本上是不会回来了。而队伍当中有一些工作人员，包括翻译哈，都已经解约了。 嗯， 那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连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羊城晚报的记者林本健。刚才也有朋友说，是不是今天会连线林本健哈？是的，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他。 对， 的确是这个消息也确认了，卡帅呢，目前呢还没有解约，但是估计就差签字了。来听听他的连线。 中超的广州队最近深陷危机，是目前这段时间中国足坛比较焦点的话题。据我了解，广州恒大目前已经和主教练卡纳瓦罗达成了解约的共识，但是双方呢其实离真正的解约还差一步，那就是主帅卡纳瓦罗的签字。卡纳瓦罗同意和广州恒大解约，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双方涉及的这个合同啊，方方面面，所以他解约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也就是说，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双方进行进一步的核实。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共识是达成了，但是正式的签约还没有完成。不过呢，这个大方向肯定是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嗯，我也问到了哈，说这个事件对广州足球有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这支球队哈。 那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下，广州足球俱乐部的运行是肯定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球队也是这样子，到目前为止，广州队还不能集中开始备战，球员呢也只能是进行自行的训练。那么我想，受母公司和俱乐部的影响，广州队的球员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我们试想一下，任何一个人他的工作单位如果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他的员工能一点都不受影响吗？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影响并不是说目前球员的工资薪水受到的影响，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广州队球员的工资薪水是照发的。当然这个影响呢，它其实应该还说是对未来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球员的这种士气以及他对球队未来的信心，他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传闻不断的这种情况下，那么球员肯定就会想，我是否还有必要待在这个球队，再待下去未来的前景会是什么样。所以这些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球员这种长久性的考虑来讲的话，那么球员肯定是要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 嗯，我也问到啊，说相比苏宁，这一次广州足球的困境跟苏宁比的话，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 去年中超冠军江苏苏宁就已经退出了，现在中超八冠王广州队也面临非常大的困难。当然了，江苏苏宁当时这个母公司是坚决不要这个球队的，想到要卖，但是呢，因为价钱没有谈拢，而当地政府对于江苏苏宁俱乐部的这种扶持啊，也是不够。相反来讲的话，现在恒大呢，他也是这个因为经济原因啊，现在可能搞不下去。但是相比来讲，广州政府对于广州足球俱乐部和广州队的这种救助，应该说他的态度是更加积极的。包括广州足球的主管部门向这个广州市政府发出了希望政府能够出手相救的这么一个请求。到目前为止，广州的一些本土的企业也在商议是否能够以某种形式来接手，或者说参与管理，或者说挽救目前的这种深陷困境的广州队。应该说无论从政府层面还是从民间资本层面来讲，或者说其他方面来讲，广州这种各方面的营救行动应该说要更积极一些。我想相对去年江苏苏宁最终的无奈解散，甚至连俱乐部的番号都不存在的这么一个命运，我想广州足球俱乐部和广州队的命运，应该说我个人来讲应该相对比较乐观一些吧，不会说再出现像去年江苏苏宁那样完全消失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也就是说广州的相关的部门哈，应该不会让广州足球这支队伍消失哈，这是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 嗯， 那么恒大如果真是这个资本不在了，林本健也说到哈，对中国足球的影响确实还是比较的深。 恒大集团出现目前的这种经济困难，我相信是所有喜欢广州足球和喜欢广州队的球迷都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说最终确实发生了这个恒大啊撤走了，俱乐部的运营主体发生了变化，那么我相信对广州足球来讲影响肯定是不小。比如说俱乐部的投入肯定要减少，一些主力球员有可能会离开，那么这种结果呢肯定是必然导致广州队的实力会下降。对中国足球联赛的影响我想当然是更大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十年中超联赛可以说广州恒大是中超甚至是中国足球的一面大旗，如果说这面大旗倒掉了，那就意味着过去十年中超黄金年代的正式结束，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中超都很难恢复到过去十年的那种高度。具体表现呢，那么可能体现在未来的十年中超联赛大牌教练没了，大牌外援撤了，资本也撤了，一些球迷可能也要离场了，那么这就导致中超联赛的水平和人气肯定难免的要下降。总而言之，未来十年中超的精彩很可能不再有，我相信这个对于所有热爱中国足球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 当然目前看呢，广州队应该是可以完成本赛季的赛事，当然球队也是强烈希望足协能够把这个4亿元的调节费给他们哈，这样就有时间也有这个金钱的空间哈，来给之后的球队的运作腾出一些可能哈。 现在真的是 太难了， 能走一步是一步了。 相比较而言呢，啊，我也看到了昨天我们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在晚上7:45哈，也是发了今年集结的这个一线队的消息。昨天呢，一线队在上海集结了，开始了新一轮的集训备战，十名出征亚冠联赛的年轻队员呢，也会参加本阶段的合练。那在多位国脚征战世界杯预选赛的大背景之下呢，这些球员哈也会为自己的球队注入新鲜的血液。那十个年轻的球员分别是郭全博、陈彦普、阮奇隆、谢龙飞以及何小强、李博熙、高健、乃比江、段德志和梁绍文。而其中何小强、高健和段德志这三个球员是这个赛季第一次跟一线队合练，乃比江和陈彦普呢也是有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补充进一线队的大名单。主教练比利奇将会在2天之后结束隔离和球队会合，到时候呢他也会通过训练来考察新人，并很有可能哈，接下来在足协杯的比赛当中让这些新人有更多的出场的时机。 是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发表看法哈。早些时候呢，比如说怎么看广州足球的未来哈，这个有朋友说起起伏伏回到原点啊，然后也有朋友回顾哈，就是在评价广州的这个恒大吧，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或者说它到底怎么样啊？有的朋友表示了一些局部的肯定，比如说12年客场恒大5-1横扫全北，确实让人羡慕眼前一亮啊。也有人说恒大给中超带来了孔卡等巨星啊，让我们在家门口看到了世界级球员，至少他曾经是广州球迷的神哈。但也有说恒大跟那些曾经在中国足球出现的事物一样啊，没有什么特殊的，也是一个过客了。 天朝梦想家说俩字儿，没钱了，那就只能是政府的有关部门来接手呗，金元时代结束了，大家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哈，看到苏宁啊，看到恒大退出哈，也是觉得这是泡沫被挤破了嘛。大脚星叔叔也说这钱呢真是烧的呀，这背后的资本游戏这都玩崩了哈，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哈。 是的。 好，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哈，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说两个话题。全运会已经比到这会儿了，你也看了不少的比赛，您觉得咱们北京代表团哪些比赛特别可惜哈？很多人都说昨天这个男篮就挺可惜的。那还有就是也跟您讨论了这个广州足球现在的困境哈，您对他们的未来怎么看呢？可以跟我们继续互动。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国庆中秋去哪儿？ 去哪儿都是人，哎， 我们一起去探险吧！招商银行小招喵冒险导航抵达赛特奥特莱斯，和我一起寻找传说中的惊喜吧！ 小 招 喵 在 快闪 电 现 场 等 你 哦， 就在北京赛特奥莱。 王府井百货大楼66周年庆热辣狂欢，即日至26日，服饰家居最高满200抵减80元，25至26日每满2000再加赠100庆生礼金，25日还有满额抽奖、黄金每克减66元等精彩活动等你参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淀，聚拢一套又 好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美的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响，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第40段哈、综合消息带给大家，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先说说篮球哈、昨天晚上中国女篮出征亚洲杯了、中国篮球支队官方晒出了图片，配文说出征亚洲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出发前往约旦的安曼，开启第29届女篮亚洲杯的征程。也跟大家说一下，李梦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哈，就没有办法跟队出访。我们这一次出访的队员是11位，加油，中国女篮！ 是的啊，还有一些 CBA 的消息哈。约瑟夫杨据说可能不回 CBA 了，上赛季。 我们说一下女篮的这个实力榜 吧。是是是啊，在这个 FIBA 这片啊，还公布了这个亚洲杯的实力榜哈。亚洲杯里中国第一，澳大利亚排在第3啊，女篮是高居榜首啊，具体的排名是中国女篮第1，日本女篮第2，澳大利亚第3，韩国第4，新西兰第5，菲律宾第6，中国台北第7，印度第8。女篮亚洲杯在9月27号到10月3号在约旦首都的安曼举行啊，中国队和菲律宾、中国台北以及澳大利亚是一起被分在 B 组。 正好赶上11期间哈，我们体育广播也会关注咱们女篮亚洲杯这次的表现哈，和大家来一起关注这些姑娘们在亚洲的这个赛程哈。 是的， 昨天呢，对手日本女篮也是公布了这一次亚洲杯的12人名单，我们发现这次阵容跟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变化还是很大的，像比较熟悉的高田真希这些名将都没有出现在大名单当中。相比呢，这个3-3的这个球员倒是出现了几位。以前打3人篮球的这些姑娘们啊，将会来参加今年的女篮亚洲杯的比赛。 是的，还有一些外援的 CBA 的外援的情况哈。据上海的媒体报道呢，外援贾马尔·弗兰克林已经飞抵上海，在进行隔离。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会和上海男篮顺利的完成签约。据此前的报道呢，为了表明自己的离队态度啊，弗兰克林甚至是愿意自掏腰包承担一部分优先续约权的转让费。 然后也有这个消息，东方体育日报称啊，说这笔费用肯定是俱乐部来出的，但是富兰克林愿意承诺减薪加盟，相当于是变相的支付了部分外援优先续约权来这个转账费啊。 嗯，这是太想打球了， 是 可以少付点钱都行哈、啊。据报道说呢，上赛季效力于北控的 CBA 的外援约瑟夫杨这一周呢在休斯敦参加了多支美职篮球队的试训。约瑟夫杨呢是2015年的次轮秀哈、啊、曾经效力于步行者三个赛季，一共打过127场美职篮的比赛，场均的分数3.4分、1.0个篮板、0.9个助攻。那2018年呢是来到了 CBA 的江苏同曦，期间呢还获得了2019-20赛季 CBA 得分王的称号。那么在同曦效力两个赛季之后呢，是上个赛季来到了北控，场均可以有31.7分钟的出场时间，得分是25.2分、5.0个篮板和6.1个助攻的数据。但是看现在这个情况哈、啊，那在美职篮多支球队找机会，看来是不想回来了哈。 是， 嗯， 去 NBA， 想去 NBA 哈 ，NBA 这块又有消息，库里的尾椎骨的伤的事儿哈。运动医学专家昨天谈到了上赛季尾椎骨骨裂的库里，说表示按照标准的预估的骨折康复时间表，斯蒂芬库里的尾骨骨折伤势应该已经完全康复了，新赛季在这方面应该不会再受任何的影响。但是我也尾椎骨折过，这个吧。老疼 尤其是大运动量的这个对抗当中，那情况还不一定是吧，不过他休的时间也够长的了啊。再来说马拉松，刚才跟您说了哈，2021年杭州马拉松呢将会在11月7号上午开跑，今年的参赛规模将会扩大到40,000人。那作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马拉松项目的测试赛，今年的杭州马拉松所有项目的起点都会回到这个改造升级的黄龙体育中心，全程的终点设在杭州市民非常喜欢的、亲切称之为大莲花的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当中。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在他们的市民广场，他们还有情侣跑终点设在平湖秋月，家庭跑要回到黄龙体育中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 是的， 嗯 啊，昨天还有一些其他的赛事哈，还有第12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 在海南的儋州第12届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开幕。这个比赛呢已经连续成功的举办了11届，从国内级别最高的常规赛事发展成为国际顶级赛事。这次的超霸战将会持续到9月27号，受到疫情的影响，赛事依然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线下是分成电脑和棋盘两种形式来比赛，共有8位特级大师在云端对弈进行7轮单循环赛。那昨天进行了头2轮的比赛，保加利亚的前世界冠军匈牙利的托帕洛夫一扫之前的积分垫底的阴霾，2连胜领跑，中国棋手丁立人和韦毅1胜1和紧随其后。那其中上届亚军丁立人2盘棋都是直黑后走，那么首盘拿下队友于央一之后，第2轮和卫冕冠军拉波尔特展开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攻防大战，最后两个人旗鼓相当，形成了重复局面不便作和。韦毅首轮轻松一和俄罗斯棋手维丘戈夫之后，第2轮也是战胜了队友于央一。 是的，除了这些比赛以外，在一些五大联赛哈、啊，也有昨天在今天凌晨哈、啊，就是刚刚清早结束的一些比赛里呢，意甲、西甲都有一些重要的比赛啊。在早些的场次，刚过12点呢，是那不勒斯4-0战胜了桑普多利亚，很多的球员都进球了，4个球员进球。然后都灵1-1拉齐奥，然后西甲方面的格拉纳达2-3不敌皇家社会，奥萨苏纳1-3不敌皇家贝蒂斯，这些我觉得都还好哈。到了后半夜，这比赛就有意思了。有几个值得有看点的，首先意甲方面，穆里尼奥穆氏罗马是2-1战胜了1-0战胜了乌迪内斯，但是呢故事不少哈，罗马在第89分钟还吃到了红牌，但是还好啊，亚布拉罕在36分钟的进球帮助罗马是一直把胜势保持到了最后。 佩莱格里尼被罚下了。 对，是的。 然后比较难受的就是四点开始的这个加迪斯主场哈、啊、迎战巴萨的比赛，巴塞罗那客战二年级生升班马二年级生加迪斯，按理说纸面实力上是碾压好几倍的，但是最终呢在65分钟弗朗基德容还两黄变一红啊，吃到了红牌，最终十人应战的巴萨、后30分钟十人应战的巴萨一场0-0的闷平，也是让巴塞罗那继续在风雨飘摇的状态下继续着吧。然后赛后呢，这场比赛之前哈，这个可以说是有非常多的声音说巴萨的主帅科曼要走人了、 啊、 但反而是这场比赛之后哈，画风呢就也就在这场比赛，就是这一个西班牙当天的这个夜晚发生了很多哈，又有很多的媒体开始转向说现在科曼的帅位啊暂时是稳健的。我觉得可能跟科曼最近的态度比较刚有关系。科曼前两天先是跟高层公开的有一些争执啊，或者说硬刚，然后紧接着呢在发布会上本来是答记者问啊等等等等啊，赛后发布会总结总结比赛什么的什么都没说啊，就是掏出个小纸条读了一份声明啊，声明内容就是球队现在很困难呀。按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意思就是你换谁有什么用呢？ 换别人也这样。 对啊，所以说大家还是继续保持支持吧，多等等吧。读了个声明就走了，我觉得也挺特立独行的一个教练啊，很有风格，可能还真的把高层这个思维转变了转变。 嗯，说到巴萨的本赛季第一场西班牙国家德比的开赛时间已经定了哈， 嗯、 当地时间的10月24号，北京时间的这一天晚上的10:15，巴萨在主场迎战皇马，这是这个赛季西甲的第10轮比赛。 是， 所以说晚上10:15这个比赛比4点这个舒服多了， 嗯， 大家也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这个比赛了哈。但梅西离开了巴萨之后还有多少人看呢？ 嗨，而且最关键的是就算现在还在支持着巴塞罗那的球迷看到巴萨现在这个状态，到底还对这场国家德比有多少勇气去看呢？ 嗯，那说到梅西呢，因为由于左膝的伤势基本上确定无缘大巴黎周末对蒙彼利埃的比赛，就说希望能够赶上吧，9月29号大巴黎主场对曼城的欧冠的比赛。 嗯， 不想冒险哈，那也看看最终是在哪一场出现吧。那在法甲官方也宣布了姆巴佩啊，今天凌晨的消息说获得了8月份法甲的最佳球员的称号，因为4场法甲的8月份的比赛中呢，他有2次助攻，打进3个球，帮助球队取得了4连胜。其中对特鲁瓦和斯特拉斯堡的比赛当中2个助攻，对布雷斯特还打进1个球，对兰斯又打进2个球。啊，这也是姆巴佩第6回获得法甲月度最佳球员，因此超过伊布的5次，成为法甲历史获得月度最佳球员称号次数最多的球员。嗯，这是凌晨啊欧洲的消息。那说到这个之前哈，英联杯的曼联0-1输给西汉姆联队，这个比赛呢，主帅索尔斯科亚是轮换了全部的首发11人， 是 主场超过7万的球迷非常的失望，其中包括来自于这个专门来看比赛的一个小朋友哈，他是来看 C 罗的，他在赛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来逃课，我逃课来看 C 罗的比赛，结果没有登场，而且也没有看到曼联进球。 是，然后赛后索尔斯克亚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哈，就是说他发表了一篇长文吧，小论文，然后主要的意思呢是说 C 罗啊这名球员很优秀啊，他呢斗志很昂扬，想参加所有的比赛，但是作为一名主教练我必须告诉他这是不行的， 不可能都让他参加 啊。 所以让小球迷失望了。 是的， 英超埃弗顿官方宣布30岁的哥伦比亚中场球员 J 罗、 罗德里格斯将会加盟卡塔尔俱乐部赖阳队，具体的金额不太知道，已经完成体检了。那哥伦比亚人在2020年9月份自由转会的形式从皇马去的埃弗顿，一共为太妃堂有过26次出场，打入6球9次助攻。 26次出场造15球，这个数据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其实 J 罗今天早上看到他转会这个确定的消息啊，很多的球员很多球迷还是为其感到比较惋惜的。觉得哎，对于皇马这么忠心耿耿的一位球员啊，他就哭着说过我愿意为皇马免费踢球 那也不行， 还是哎留不下，挺可惜的。

通过这次冬奥会的改造，我们的改造场馆都具备了既可以举办一般的体育赛事，也可以举办冰上的运动。 而对于新建场馆来说，赛后利用也是在设计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位于首钢园区的滑雪大跳台是世界第一个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北京首奥置业跳台协调部部长徐岩说，冬奥会后，这里可以承办国内外大跳台项目体育赛事，成为专业队员的训练基地，并变身服务大众的体育主题公园。 面对广大的群众呢，可以把它改造成为一些夏天的滑水啦、滑草啦，根据这个坡度不同，可以设计成不同难度的滑道啦。 对于延庆赛区来说，两个新建竞赛场馆赛后能打造成为大众体育运动场地，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两个非竞赛场馆也将作为配套设施服务市民。延庆区委副书记张远说， 它可以发展四季户外运动，踏青、避暑、秋游、奥运村、媒体村，可以四季作为商务、会务、酒店、住宿，打造成为这个休闲度假的圣地。 可持续理念为冬奥场馆注入了新生，而这些场馆的未来也更加可期。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在中国冰雪项目运动员中，武大靖的名字可以说是非常的响亮。作为当代中国短道速滑队的领军人物，武大靖已经成为了中国冬奥代表团的一面旗帜。今天的冬奥追梦人系列节目将带您走进中国短道速滑第一人武大靖。 最后一个弯道， 大靖， 大靖出来，冲刺第一，干干净净。 39秒584，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武大靖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强势夺冠。这枚金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代表团和观众们的士气，因为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中唯一入账的一枚金牌。 幻想过很多次，好说拿冠军是什么样的庆祝方式，但是冲过终点线那一瞬间都忘了。就觉得太渴望这一切了。 在平昌冬奥会，武大靖从不掩饰对于这枚金牌的渴望。这份渴望源自于2014年他在索契冬奥会上的一次失误。 比赛开始。 当时在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决赛中，内道出发的武大靖率先占据了领先优势，直到冲刺时刻，武大靖意外被俄罗斯选手反超，遗憾屈居第二。 就差一点点。 我离金牌差得很近，我觉得我都能看到金牌了，我有很好的优势，真的是不是输在能力水平，真的是输在心理和输在自己的愿望不够强大。 怀着满心的渴望来到了平昌冬奥会，可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在整个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中，中国代表团多位实力冲金队员被判罚了犯规，大家逐渐把夺金的希望聚集在最后一天上场的武大靖身上，这让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去奥运会进奥运村之前我状态非常好，我的比赛是在最后一天我天哪，我那时候把自己的手机都调成静音了，不是调成飞行模式，我不看任何外界信息，这是压力，这真的是压力。 冲刺第一，干干净净。 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疲惫，武大靖凭借着超强的实力，一骑绝尘的拿到了这个冠军。 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吧，然后也是，自己的一个爆发，自己的心完全静下来了。 现在武大靖正在全力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表示从零开始，脚踏实地的重新迎接挑战。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没把自己当做奥运冠军看待，要付出120%的努力。对我来说，我不是去守，可能我也是去争冠军，因为能拿冠军的人太多了。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哈，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孙远军说，现在这个阶段哈，像足球啊篮球的发展趋势是团队合作，不是说一两个超巨就能够带着球队赢球的这个时代了， 是 不是这样的时代了哈？ 篮球可能现在是需要五个超巨，是这个意思吗？ 起码还得有个替补吧， 对， 得六七个超巨才够。 要光五个也不够使啊，是吧？ 对，看看 NBA 今年这那两队的军备竞赛啊，看的人有点眼花缭乱的啊。然后也有这个网友说啊，其实金元足球本身呢不一定是错的，你看曼城、切尔西、大巴黎，包括皇马、巴萨哈，哪个赛季都不少花，但最主要的是这个金主得撑得住啊。你看那其实巴萨不算有金主，他是会员制的球队啊，所以说其实很多的收入都是真的是能谈下来就谈，谈不下来就没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上一任主席啊赤字那么多，现在不就崩了吗？球星全走了啊，上个赛季苏亚雷斯走了，这个赛季梅西、格列兹曼也走了， 也是钱的问题哈。四九城 VIP 也说了，其实恒大不就也是资金链断了的问题吗？现金出现了问题哈。那天朝梦想家说，我觉得看到现在全运会最可惜的就是北京手球队，最后五秒让人江苏给绝杀了，人家还罚下一人呢，所以咱这个人是特别的可惜啊。还有棒球队特别可惜，输给了老对手天津队啊。您就是还挺关心哈，俩球都看了。 是的， 我都没看那么全。 闲人北三儿评价了一下女足方面啊，说水大姐踢球的时候不水，当上海队教练的时候也不水，那希望他在国足的时候也能水涨船高。 这个朋友，您这个名字是个啥呀？是俩横，这怎么给您念的？说恒大这边哈，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因为当时呢是有钱买了好的队员，出了好成绩。那你换了别的这个剧情之后啊，有钱也是一样这样做的哈。所以说，这个钱就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您没钱了，不就玩不下去了吗？ 是的， 运行不下去了哈。 很多听众朋友都表达了一种淡定的态度啊，说事会完难极，说事会完人会散啊，大家相忘于江湖吧。巴萨也是钱堆出来的啊，曾经如日中天的 AC 米兰也同理，不必大惊小怪的。 深秋也说，这西班牙德比现在看着也没多大意思了。 哎，那 C 罗走了以后意思没了一半，现在梅西走了又没了一半， 又没了。看啥？ 哎呀，毕竟球星嘛，之所以是明星，大家主要因为足球归根结底是人类的一项娱乐活动啊，这有明星还是好看啊。也有这个广州足球方面有人评论 The Three 哈，说恒大也不是广州足球的全部啊，人家那屋还有广州富力。 也有朋友俏说了，说恒大不在了的话，未来中超可能因为花不了太多钱买大牌了嘛，说可能也没那么好看，也不见得啊，还有其他球队可以看呀。 当然了，也有还是 The Three 啊，之前也说了，就是说当年许家印啊喊五年内要夺亚冠冠军啊，是不是很多人都笑出声了啊？结果人家确实拿到了。当年作为国安球迷只能有羡慕的份儿啊，确实。哎，也是一度吧，让很多的大众球迷，全国的球迷在那个亚冠夺冠的时候也是为之一振啊， 也有点飘，好像是。 是 ，Jim 说了，说自打职业联赛以来哈，这个广州像他们这样的球队，也不光是广州恒大一支吧，断断续续的都够打一联赛了哈。包括你看之前刚才有朋友说大连也曾经退出过，说恒大现在退出也一点也不稀奇。 说八冠王退出了，人家十冠王之前也退出了嘛， 只是比预料可能晚了几年。 然后也有球员说，也有球迷朋友永春堂说啊，这个足球该返璞归真了。确实现在这个情况可能也真的是更朴实了一些。 好，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哈。那接下来是体育广播的1025动生活，也欢迎您能够继续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3小时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